我身不由己，是是非非抛开，恩恩怨怨不再，自由自在，我浪迹天涯。笑容太甜，泪水太咸，山盟海誓到了最后难免会变，烦恼太多，未来太远，何不陪我一起放荡游戏人间。

了我眼中明天的憧憬。孤单那么久，因为有个承诺，牵挂也变得不一样，你还更宽。牵挂的是我明天的梦，是否依然有你的天空。是你许多年以后心里是否还有我，也许大风它吹散的大雨它带走的谁也不能再强留，可是岁月的浪花永远 想念你，星光闪耀，今生能遇见。